我。 消失，他曾经打开我的矜持，命运这场游戏把钻石都变成玩具，不知不觉走到彼此陌生的位置，在抽屉里陈旧的毛衣，他曾经来温暖我心事，回忆随风掩饰才是忘记你的开始，现在我们慢慢沦为对视， 侧的那棵桑树，

of you, don't believe me. You give me brain like no one else, but all you do is run when it's the time. Cause I'm a clever in bed, but a drama in life. And even though I know you're mine, wish I could have you by my side. Oh boy, don't play. I'm begging you to stay inside of me, cause I'm never get tired of these. I can see the place what you wanna hide when you wanna leave. And you can be my destiny if you put a ring on me. You got me wanting like,

见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让我

也依然夹住桃花芬芳满园鲜艳，想长百年更加茁壮参天，大雪精神在我胸中激荡，心无羁绊 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

己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 白浪哥，白浪哥，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。

道吗？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？要不再说呢，快想一年吧，一年那个梦你还去吗？

圈，物质思念的中间，热闹人群的孤单，转身离别的留恋，急忙掩住的耳畔，流着眼泪的晴天。 我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 记得你的模样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有深潭的眼眸，你有固执的臂弯。 我也记得你的誓言，你曾是个少年，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，你说永远都不改变。 你曾是少年，你曾是少年。 不休，只放不休，停不了手。